九，听资讯。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将于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论坛开幕式，主持领导人圆桌峰会等相关活动。目前28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出席论坛。据住建部消息，2017年全国将新分配公租房200万套，此项工作纳入住房保障目标考核内容，亦与各省级政府签订了目标责任书。5月1号起，中型、大型载客汽车、中型、重型载货汽车及危险化学品运输车在天津高速公路行驶，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。河南省近日已与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等25个省市联网，正式开启医保异地及时结算工作。目前阶段，持有河南省的职工医保、三门峡市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到省市定点医院看病，可以实现及时结算。 都觉得，人来人来，你是我的主打歌，你在说什么？只听一次也未记得，体谅自救火热，我在干什么？什么都觉得，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，主的歌声。

在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的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你或许曾经以为妥协一下，将就一下，这个世界就会为你让出一席之地。但是事实上，在妥协将就的背后，恰恰就是偷懒，是侥幸，是投机取巧，是退而求其次。真正让人变好的过程，都是充满挑战和艰辛的。正是这些略显沉重的东西，构成了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理由和价值，并且也会在你日后面对困境时助你一臂之力。我是雨阳，新的一天，一起努力。 想说太多，不想一一解释究竟。如今找一些，迫使我不思索事情，作出一些基本小事。像当初一起相对，每晚夜都不会让我去去孤单寂影。我若长夜未睡，你若留下旧踪迹。只告诉我怎去说怎去定，彼此方可得到感应。好想好想是你离别，我留住太容易，断断续续作这故事。好想好想恨爱重叠，再凌乱也情愿拉拉扯扯，千千亿亿次。好想好想就算平淡，笑还泪那磨热，浑浑噩噩又到尽时。好想好想旧戏重现，重现再重现，偏偏这丝丝点点太短。宁愿讲一些关于我很琐碎事情，掩饰心底不安处境，让身边声音不会再过敏。不想说太多，不想一一解释究竟。思索事情，作出一些基本小事，像当初一起相对，每晚夜都不会让我空空虚虚孤单寂寞。我若长夜未睡，你若留下旧踪迹，只告诉我怎去说怎去定，彼此方可得到感应。好想好想是你离别，我留住那容颜。好想恨爱重叠，再凌乱也情愿拉拉扯扯，千千亿亿次。好想好想就算平淡，笑还泪冷和热，浑浑噩噩又到尽时。好想好想旧戏重现，终重现再重现，偏偏这丝丝点点太短。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，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。 风吹过的下雨天，轻盈疯狂的舞蹈，

殊的特别，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无畏，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、哎、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义，失恋掉眼泪、哎哎哎哎、离你远一些，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无畏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折悲，有独一无二专属的 我的脸庞，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依然是如此的荒凉。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。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。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，在异乡的路上，每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。总是在梦里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被唤醒。我站在这里，相信和

这首歌叫乔克叔叔。所有的马戏团都已经经营不善了，做了半辈子小丑的小丑改行了，新工作很体面，就是在快餐店里卖汉堡，没有人鼓掌，没有人笑，也没有人需要他翻跟头摔跤或者是做鬼脸了。小丑后来写了一封信寄给当年还在马戏团里的自己，他在信里写道，我一切都很好，只是有点想你。歌曲的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搞笑的角色，一个小丑，但这首歌却是一个忧伤的故事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郑欣宜的歌曲《配角》。 想创业，可启动资金还是差一点，怎么办啊？ 别担心，找顶呱呱呀！专注房屋抵押贷、汽车贷、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，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，成功后再收费。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，上小顶网。

被阳光折射，天桥的两侧，我们遥遥相望着，时光静止那一刻。可喜可贺，可怜可恨可爱的，可惜都不可能的。我把我对着，轻轻把你也对着，今生是你借我的，来生是我答应你的。越记得越不舍，我不懂得爱的恨的痛的，心如刀割，痛过就懂了。有什么还在这，紧紧被回忆咬着，彩虹的第八个颜色，视野的黑色，心还是肉做的，你的吻还热热的，你睡了我还醒着。哭的涩的甜的酸的怀念的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我把我对着，轻轻把你也对，来生是我答应你的。越记得越不舍，我不懂得爱的恨的痛的，心如刀割，痛过就懂了。对着再对着，轻轻把梦也背着，回忆我都收好了，泪水渐渐就会干的。前只和飞走了，沿着银河悲欢，再不能把你跟我离合，别把我分割。轻轻把你对着，今生是你借我的，来生是我答应你的。越记得越不舍，我不懂得爱的恨的痛的，心如刀割，痛过就懂了。对着再对着，轻轻把梦也对着，回忆我都说好了，泪水渐渐干了。千纸鹤飞走了，沿着银河悲欢，再不能把你跟我离合，越不舍越依依不舍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， 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五飞扬。 很多司机在道路上肆意超车，不顾及交通安全和他们的安全，认为超车就是踩油门就好了。其实这是大错特错，超车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在单行车道超越行驶车辆时，需要注意的便是对向来车，提前开启转向灯以提示前车，并且最好提前降档，以便拉高转速，让发动机处于高扭矩的输出状态，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完成超车。当然在超越之后要记得尽快打转向灯，驶回自己的车道。高速行驶时多条车道超车时，开启左边转向灯，然后适当提高车速超越前方车辆，只不过此时并不需要回到此前的车道，可以在本车道继续行驶。在有三条车道的情况下，后车在超车时不能直接跨越两条车道超车。对于前车而言，如果看见后方车辆已经开启左转向灯准备超车，在保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，应该适当减速，让前车先完成超车再继续行驶，切勿开斗气车，故意提高车速不让前车超越。弯道超车要注意，不管是路面标有允许超车的或者禁止超车的单双实线，尽量不要盲目起车，特别是单双实线绝对不允许超车。如果一定超车，在超车前从弯道处观测远处是否有来车或来车的速度，从而决定是否超车，但弯道处有障碍物阻挡了视线，就不要盲目超车了。经典九六九车五飞扬，我是亚威。开车在路上，超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但一定要分清楚情况。 沿着你设计那些曲线，原地转又转，堕进风眼乐园。 Oh

们到了一个略显尴尬的年纪，都不再那么年轻了，却也没有足够的成长，都想依靠自己，却发现还差一点，都想要往前走，却发现前路漫漫，前有迷雾，后有压力。可即便迷茫尴尬，时间依旧会拖着你，总有些时刻你不再相信了，可在心底你还是会有所追寻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我们都跑不过时间，我们只能跑过昨天的自己。 街上擦肩而过，我居然没勇气回头，虽然可能认错脸孔，虽然没什么，怎么心跳停了半秒钟，自主放松，我试着按下暂停留，都已经过了那么久，就别再折磨，看起来平静的生活，原来是我不懂，我还是爱着你，我还是念着你，连我也不相信自己，我怎么学不会忘记，我还是爱着你，为什么我不甘心，如果没有拥有就没有失去，那为何我还会伤心。 城市的 为你相伴。